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100集，该享用了，客人二。桑延一点都不敢想，完全不敢去想，那段时间温以凡是怎么过来的。那个没有任何脾气，性格软，对待任何人都温和至极的姑娘，在遇到这种事情之后是怎么熬过来的？ 我一开始是真的报了南大的，我想跟你上一所大学，我没有骗你。 温以凡的眼眶渐红，开始有点语无伦次了。 但就是出了不好的事情，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办，没有人帮我。 温以凡忍着眼泪， 桑延，没有一个人站在我这边。 他一点都不想哭，只觉得他是不应该哭的，因为就算他受到了不好的对待，也不是他用来伤害桑延的理由。 我当时什么都没想，我就是不想再在北域和南吴待着了，我就想去个远一点的地方。对不起，我忘记跟你说，对不起，我跟你说了那么不好听的话。 那么多年，他再也没有去回想过那个时候的事情，只记得他当时语气很重，跟桑延说了很不好的话。至于内容，已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地淡忘了。今夜再深想起来，他才记起来，他原来说过这种话，他原来说过这么不好的话。桑延加重力道把他抱到腿上，他的嗓音发哑，轻抚着他发红的眼角，语气似认真又似漫不经心。记得我当时跟你说的话吗？ 什么？ 温以凡抬头，这一刻像是回到了那条昏暗的巷子里，两人站在漆黑的雨幕之下，被一把小伞覆盖，距离拉得很近，周围的一切都在拉远，雨声簌簌，那些黑暗也都消失不见了。眼前少年的面容展开，五官比当初硬朗成熟，低声重复，你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那一年，那个将自己封闭起来，沉默着没有给出任何答复的少女，在这个时候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。 有的。 桑延扯起唇角，那现在说。 我很喜欢你过来北域找我，我没有觉得出来见你很烦。 温以凡吸了一下鼻子说道，还有吗？ 我只是觉得我改志愿了，是我没做好，是我忘了跟你说，而且颐和离南吴好远，我不想你还要像高中时候一样一直过来找我。 还有呢？ 我没有跟别人约定过，我只跟你约好了。我觉得我配不上你。 温以凡看着他的眉眼，眼泪终于没有忍住掉了下来。桑延把他的眼泪擦掉，这句收回去。温双江，你觉得 我这么多年为什么不找对象？我只看得上最好的。懂。桑延盯着温亦凡的模样，语气傲慢又眼高于顶。温亦凡怔怔地看着他，脑子里被他所说的最好的三个字占据。他继续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完。 我没有把你当备胎。 嗯。 这么多年，除了你，我没有喜欢过别人。 嗯。 对不起，桑延。是我失约了。 像是把胸口处积压多年的石子移开，温亦凡慢慢地忍着哽咽把最后一句话说完。桑延低头看他，又嗯了一声。安静至极的房间里灯火大亮，窗外的雨点渐大，却无法影响到他们半分。那个刺骨的雨夜，被泥泞和深不见底的暗黑覆盖的时光，那段两人都不愿再提起的过去，在此刻也终究成了过去。半晌后，温亦凡感觉到有什么温热而柔软的东西落到自己额头的位置，伴随着桑延郑重而又清晰的一句话，他说，我原谅你了。这像是在梦境深处上演过千万遍的话，又像是曾经连丝毫都不敢去妄想的场景，让温亦凡觉得虚浮的世界终于踏实安定，却又觉得像进入了不真切的幻境，仿佛再一睁眼，两人就回到了高考后的那个盛夏，一切都尚未发生。那个夜晚，车兴德没有回来，一切按部就班。温亦凡没有那样的经历，也没有改高考志愿。那晚，他只是跟桑延约定好了见面，再没有发生其他。温亦凡每天都过得有期待感，每天都在等着录取结果出来，桑延再次来到北隅的时候，想着他会过来跟他说什么话。或许是告白，或许是跟他聊聊大学的事儿，也或许还是跟以往一样，只是来见他一面。不管怎样，一定不会像当初那样，一定不会是两人从此天各一方的序幕。温亦凡眼睫稍抬，对上了桑延凸起明显的喉结，弧度极为分明。桑延的吻还落在他的额头上，力度很轻，带着极为珍视的意味。他慢慢地眨了眨眼，看到眼泪顺着往下砸，下意识地用手背抵着眼。当时车兴德跟我说，这是很丢脸很羞耻的事情，我那些亲戚也叫我不要报警，说传出去不好听，我就不想让你知道。 在那之前，温亦凡从来没有听过别人跟他说那么难听的话，也从来没有人用那种词来形容他，所以即使是受害者，他也会觉得他在其他人眼中是不是真的是那个样子的。温亦凡用力抿了一下唇，用尽全力说道， 如果我当时也这么说就好了。 把这些事情都说出来，都告诉桑延，那现在的他们又会是什么样的？桑延把他的手扯下，把他脸上的眼泪一点一点地擦干净。 温双江，你听那人渣说什么狗屁歪理啊？ 温亦凡盯着桑延的眼睛，桑延也回视着他，一字一句道， 听好了，这事儿 不丢脸，也不羞耻，知道吗？你没有做错，你做得很好，你保护了你自己，你很勇敢，你是坦荡的，可以肆无忌惮地站在阳光之下，那种人才该活在阴沟里。温亦凡没有说话，桑延又闹，听到没有？他抿唇点了点头，桑延的唇角勾了起来，慢悠悠地说道，行，那我跟你道个谢。 谢什么？ 温亦凡吸了一下鼻子，桑延低头亲了亲他的唇角，低声道，谢谢你保护了我的阿将。温亦凡神色愣愣，还有现在说这些哪迟了，说不定那会儿我还不想谈恋爱，你追我我也不打算同意。桑延眼眸漆黑，拖腔拉调地把话题扯开。温亦凡回过神，唇线微抿，过了几秒没有忍住笑，他的坏心情随着他的话渐渐地消散了，说话带着轻微的鼻音， 以前明明是你追我， 你不也喜欢我吗？桑延扬眉，温亦凡微微一愣，非常认真地点头，喜欢就好好追，喜欢还等着人来追你，你这姑娘怎么这么好面子啊？ 桑延笑了，又垂眼给温亦凡上药，语调又恢复了以往的欠揍。温亦凡看着他， 那时我不懂怎么追人。 桑延动作停住，抬头， 我就懂了。 回想了一下桑延以前的行为，温亦凡老实道， 你看着还挺有经验的。 桑延直直地盯着他，见他确实就是这么想的，莫名觉得牙有些痒，他没有忍住掐了一下温亦凡的脸，闲闲地说道， 你这没脾气有时候还挺气人。 温亦凡今天被他掐了好几回，感觉自己的脸都要被他扯大了，秉着你来我往的原则，他也抬手反击似的捏住了桑延的脸。桑延非常双标，瞥他， 干什么呢？ 温亦凡一顿，也没有收回手， 我就摸一下你的脸。 桑延没有跟他计较，继续帮他处理伤口，顺带问， 这几天有没有好好涂药？睡前锁门了？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。处理完后，温亦凡从他身上爬了起来，桑延把药瓶整理好，说， 去洗个脸吃饭。 温亦凡点头，顺从地起了身。等温亦凡从浴室出来，桑延也已经把床上的东西整理好了。他起身，弯腰从行李袋里拿了一套换洗衣服，很快便进了浴室里洗澡。浴室的空间不大，有些逼仄，桑延把衣服放到洗漱台上，心不在焉地开始脱衣服。没过几秒，桑延的动作又停下了，时间在这一刻像是停了下来。桑延僵在原地，像是一座石化着的雕塑，他盯着镜子中的自己，脑子里再度浮现起温亦凡刚刚说的话，每一个字都像是利刃，往他身上的每一个角落刺着，潜伏在骨子里的暴力在此刻 完全掩盖不住。 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办，没有人帮我。三爷，没有一个人站在我这边。 他的喉结上下滚动，轻轻地闭了一下眼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